新传媒属下电台嘅彼得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本地新增加1732起冠病病例，单日新病例时隔两个星期回落到2000起以下，另外有一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嘅数据显示，其中38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系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稍微升到 0.81。李希龙总理呼吁公运人士全力支持获得推举为第四代团队领导人的财政部长王循财和他的团队。李总理昨日在全国职工总会举办的劳动节集会上发表演讲的时候强调，王循财将会肩负重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下领导我国，因此他需要内阁同事的全力支持，同时需要公运人士和他以及第四代团队继续合作。王循财则在发言的时候宣布，他和第四代团队将在没多久之后正式启动计划，为新加坡未来10年和之后的发展制定路线图。王循财指出，这些将是第四代团队的一项重大任务，他亦都承诺他和团队将致力加强人民行动党和职总的共生关系以及劳资政的合作。另外，职总秘书长王志明说，已经设立企业培训委员会的雇主今年8月起可以申请补助，给员工掌握所需要的技能来提高生产力。在劳动力市场紧绷，很多公司上调工资来留住职员和吸引新员工的时候，本地有招聘机构发现薪水调整幅度可以高达 15%， 其中跳槽的员工的薪金的增幅最高，挖掘情况在制造业和金融业等增长领域最为明显。上个周末刚刚遇到劳动节，又碰上开斋节，有1年4日的长假，咁样使到过去两日有将近28万人通过我国陆路关卡出境。移民与关卡局发表文告话，预计落嚟几日将有大批嘅访客翻返嚟我国。当局呼吁出游嘅人做好规划，回程嘅时候尽量避开高峰时段。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佩洛西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访问乌克兰的最高级别美国领导人。新闻报告完了。